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系准时埋位收睇《风云歌》。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披财同埋白伟聪嗰啲，亦都系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咧，就而家對中國嘅政策咧，啊喺近呢一兩個禮拜咧，出現一啲咧即係曖昧嘅狀況啦。咁但係咧喺軍事同埋喺外交方面咧，啊特別係南中國海啊，特別係對澳洲同埋日本啊嘅要求啊，咁咧就未見得咧係有所放鬆。咁但係咧喺歐洲嗰度咧就已經嚇北約個國家咧開始係對Donald Trump 嘅要求係俯首稱臣，就紛紛咧係願意咧係增加個國防預算。而阿 Trump 咧喺蹉跎咗嚇對呢個普京啊，喺幾個月之後啊，據說咧終於認清啊普京啊嗰個真面目。咁到底呢個係佢認清真面目啊，定係話佢啊而家叫做人之以盡俾全世界睇啊，係佢想要和平而不得啊？呢個就未知。之但係咧呢個聲音咧就而家咧都唔係第一次開始噶啦，係喺阿 Trump 咧競選嘅時候咧開始咁嘅指責。就不過咧，今次咧係正式喺國會啊，參議院嘅民主黨人咧就指控話 Donald Trump 咧而家對中國種種啊嗰個政策，包括嚟加關税啊、晶片啊等等咧，係將全球嘅領導地位咧係拱手讓俾中國。嗱呢一種咁嘅指控咧，喺近日咧就俾阿黃仁勳係舐兩頭啊，終於將 H20 呢個晶片佢認為係低階噶啦，係放行啊。初初你又話禁啊，而家又唔禁啊。對於個關稅問題啊，因為有種種嘅消息咧，就係嗰90日啊，本來咧喺8月初咧就應該咧係到期噶啦。就係咧，如果中國唔正式啊向美國啊係全面開放市場嘅話咧，達唔到 Donald Trump 嘅要求咧，又會將關稅恢復翻咧145。但係而家咧就有種種嘅消息咧又泄露出嚟，就財長貝森特咧就準備再寬限多90日。如果你再寬限多90日咧 ，Donald Trump 又會俾人抨擊話對中國軟弱。但係整體嚟講啊，就美國參議院嘅民主黨人咧就係話啊，令到美國喺國際參與事務方面嘅權力同埋影響力啊倒退。應該咧比較詳細啲咧係應該係咁講，就係話咧你而家從此啊，你 Donald Trump 咧。咁樣做咗總統呢美國冇得做 No.1 啦。呢個整體嚟講，你評估一下係真定假呢，係咪鮑生？ 係咁呢啲當然係民主黨嘅利益所及啦。因為佢哋講到嘅影響力或者領導地位呢，佢哋主要係講到呢 ,Donald Trump 係削減對於外國嘅援助基金，即係話呢AIDS 嗰個計劃。因為嗰部分呢係牽涉到民主黨好多嘅利益所在，包括咧好多嘅 NGO 啊，好多嘅媒體啊，同埋好多嘅國家裏邊咧嘅所謂推動民主或者平權嘅運動。咁佢亦認為咧，如果縮小咗依方面嘅援助咧，就會減低咗美國嘅影響力。但我哋要留意一樣嘢，依方面嘅工作咧，從來都唔係中國感興趣嘅，即係推動平權啊，或者係嗰啲環保啊，再加埋咧嗰啲譬如話將嗰啲普世價值咧點樣去灌輸資助嗰啲話劇啊，依啲唔係中國咧會做嘅事。即使美國退咗場或者係唔贊助依啲項目，中國亦都唔會做。而家中國主要嘅所謂大殺幣嘅地方咧，就喺佢嘅一帶一路戰略國家上面啊。不過近年咧都已經咧就莫財之下咧就已經係買少見少啦，亦都冇以前咁疏爽。所以咧，民主黨依個當然可以大家去細細討論啦。但係佢哋依個説法咧係 yes and no 嘅。從佢哋嘅角度嚟講，當然係減少咗影響力，減少咗民主黨喺國際上邊利用美國納税人金錢所發揮嘅影響力，而並非同時間將中國嘅影響力或者領導地位咧抬咗上天。因為咧嗰塊我哋叫嗰塊板塊啊，唔係中國嘅 bread and butter， 亦都唔係中國嘅目的所在，所以咧依部分嘅言論咧，我就有啲保留嘅，陶生。 唔知係有啲保留，係民主黨對於 Donald Trump 呢個指責咧，嗰個視野同埋格局係非常之小家。佢喺個國會度咧，就只不過話你一 cut 咗美國對外國際呢個叫援助署啊，呢個數以億計嘅，譬如包括美國之音啊， 啊，自由广播电台啊，即系亚洲自由广播电台对大陆嗰个广播，对咧啊呢个华语世界嗰个广播，你咧系少咗，系嘛？咁啊，其实喺呢方面嚟讲，大陆咧系近日咧啊，因为自从啊美国民主党嘅总统克林顿喺六四之后讲啊，公开话要对中国嘅下一代和平演变，你自己露张底牌出嚟咧，好似滥炒十部曲咁。我话俾你听，我就要咧个立法会嗰度咧系要3+1，然后我将会咧你讲咋，我将会咧系否决咧任何特区政府提出嘅议案，包括财政预算案，同埋跟住要打逼呢个特首落台。啊，你将你自己嘅底牌最终个战略嘅目的嗰时候，克林顿讲出嚟，咁你当中国嗰时江泽民系傻嘅咩？吓，当然佢就有防范啦。而共产党要部署理想长远。系去颠覆佢，或者渗透佢下一代咧，系由于佢部国家机器又好强大咧，佢做得效率高过你嘅。譬如喺全国嗰个中小学加强嗰种民族主义教育啊，然后啊拍制呢啲叫仇恨嘅抗日剧啊，然后啊就呢个咧嗱，包括而家你睇特区政府喺香港啊，对中小学加强呢个国安法啊、爱国主义教育啊等等。咁啊相反咧，你克林顿咧，嗰阵时啊发阿峰讲咗两句咧就落台啦。落咗台之后咧，就到世布殊上嚟啦。世布殊上嚟咧，啱啱好咧，又话啊，准备咧要抽调多啲资源去对付印太嘅时候，整一单8-1-1啊。8-1-1之后咧，佢就全力咧一齐反恐啦，然后就同贝里亚一齐咧发动呢个伊拉克战争。咁啊，然后啦，我嗰度搞一轮啦。2008年就到奥巴马上台啦。到底你奥巴马上台嗰阵时咧，就轻舟已过万重山，龟兔赛跑。喺同时。你无民主党又好，共和党又好，你系俾咗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同埋咧俾中国咧系主办咗2008年嘅北京奥运。嗱，嗰阵时可以讲话唔净止系民主党啊，嗰阵时系 Donald Trump 未曾从政嘅。呢个咧系民主党同埋共和党呢个几个家族，克林顿、布殊同埋后来咧居上嘅奥巴马等人咧，系可以讲系长达20年对中国嘅一个咧衰政嘅政策。呢個衰政啊，呢個字咧喺民國時代咧係打住嘅，所以而家啲人唔明咩叫衰政啊！啊，呢個就係唔係話投降，而係咧話咧叫 engagement 啊。當佢哋咧係話要俾中國係積極推動佢加入世界嘅，或叫西方啊鑄成嘅呢一個咧現代文明體系嘅時候咧，佢哋假設中國同你簽咗任何嘅協議，又加入世貿組織，要保證開放市場，到中英聯合聲明准許中國一國兩制。佢系会遵守嘅，但系咧嗱，无论系民主党同埋共和党又好，对于中国啊嗰个认知咧系非常之幼稚。嗱，所以你话而家话 Donald Trump 将世界嗰个领导权拱手让俾中国，系唔关佢事，系嘛？呢个第一、第二就算系要将世界嘅领导权拱让俾中国，呢个咧系整个美国啊，系以华盛顿为中心，系民主党同埋共和党嘅建制。第三就是、如果你话啊嗰度 cut 咗少少钱，美国之音、自由广播电台就系、是、话等于将领导权咧系并向俾中国，呢啲系幼稚，系咪？因为长期中国喺南中国海嗰度担沙填海做人工岛嘅时候咧，奥巴马做紧总统，奥巴马做紧总统嗰阵时咧，中国嘅一带一路伸展去非洲，奥巴马做紧总统，金马伦做紧首相。嗰陣時，你明知道中國影響力已經憑住個金錢係喺你美國嗰度賺取嘅外匯 Made in China，然後用嗰度啲錢喺全球圍堵你嘅時候咧，你奧巴馬嗰陣時若無其事，小布殊亦都覺得冇所謂。點解啊？係因為呢班西方嘅白左覺得成個非洲大陸19世紀係由英國、法國啊嘅殖民主義嗰處咧係開發，結果係導致黑奴。结果咧系导致咧成个非洲咧系独立运动。佢话我哋咧已经完成咗我哋嘅历史任务，而且有罪疚感。既然而家中国伸只手入去参与嘅话，系嘛？应该呢个咧亦都系中国轮到中国嘅权利。呢班咧以知识分子为代表嘅西方白左系咁谂，所以佢嗰个一带一路咪嘈咗声系咁样。系施展咯。其实你被将世界嘅领导权拱让俾中国咧，就系、是、长期中国一带一路，你咧系置诸不理。第二系你自己签署俾佢进入世贸，系咪啊？啱唔啱啊？然后第三系直到今日啊， 这个咧，美国对中国咧，嗰个整体嗰个认知咧，系仍然停留喺一个小学生个程度。你话要将领导权让俾中国，其实唔喺今日，喺1950年开始，你已经让紧。嗰阵时，美国嘅共和党喺个国会度追究 Who lost China？ 嗰阵时就民主党嘅总统杜鲁门喺1947年开始。是削減對中華民國蔣介石啊嗰個內戰裏邊抗共啊嗰個軍事援助，由嗰陣時開始兵敗如山倒。嗰陣時嘅美國總統杜魯門同埋國務卿嘅馬歇爾咧，明明咧你可以啊，你有能力啊，對中國啊係出兵嘅，即係咧喺嗰個支持啊蔣介石同埋喺華北啊，佢哋嗰陣時最後一次所謂嘅剿匪啊，係攻打延安嘅時候，你可以派美軍。去參與作戰，但係嗰陣時嘅杜魯門咧就驚，如果係咁咧，會驚蘇聯啊，亦都會派兵去華北同美國咧，係直接咧係交戰。嗱，呢啲係驚啊，喺佢哋評估之下咧，佢哋覺得唔好搞啦。咁咧，我係俾錢算啦，俾下錢咧，於是又俾國內嘅自由派督背脊，話蔣介石係一個極右嘅軍閥，佢咧係打壓啊共產黨延安啊毛澤東所要求嘅聯合政府，同埋咧嗰個符合訴求。同埋要求咧，中國咧係實行多黨制，咁於是咧你信曬佢，信曬佢咧就覺得咧蔣介石同埋國民黨咧好貪污，然後咧停止向呢個咧中華民國提供援助，結果導致蘇聯喺東北前滿洲國將咧喺日本接收所有嘅軍事同工業設施全部俾曬以林彪為首嘅呢個咧共軍，於是咧佢如虎添翼殺翻落嚟，三大戰役終於將蔣介石打到落花流水。當然嗰陣時嘅中華民國嘅國民黨，佢有自己內部腐敗，或者佢指揮不力，同埋蔣介石用人不當，同埋共諜啊卧底咧啊個原因。但係整體嚟講，美國係有極大嘅責任。嗱嗰次咧，先至係導致到後來你自己美國寒戰死咗大約係50,000人，然後越戰咧又死咗50,000人，到今日。可以講你面對嗰個結果係呢、這個，所以你將世界領導權逐步逐步讓俾中國，包括呢個基辛格同埋尼克遜對中國嗰個讓步所以聯中抗蘇，然後到民主黨嘅卡特上台之後簽署同中國正式建交，嗱呢啲咧其實喺國會裏邊冇人識得反駁啊，即係共和黨裏邊嘅人冇人識得反駁，同埋美國嘅輿論亦唔識得反駁啦。呢個先至係而家美國淺薄嘅地方 ，cut 咗嗰啲線，濕碎啦。而家鬼聽美國之音咩？你覺得喺大陸仲有下一代嗰啲中國嗰啲小紅書會聽電台咩？係嘛？佢哋而家睇都係睇嗰啲咧影音啊、視頻啊、TikTok 啊咁樣係嘛？你而家嗱，你將領導權讓俾中國，比如講近嗰啲咧。邊個批准 TikTok 啊？而家進入大陸咧，係嘛？係嘛？嗱，呢個你不如講近啲仲喎。TikTok 咧係可以咧係導致到美國嘅下一代啊，佢哋嘅洗腦係厭惡自己嘅西方民主，同埋咧越嚟越反智啊！所以要將世界領導權讓俾中國，呢個係一個複雜嘅問題，絕對唔止話區區嗰幾十億美金啊！嗰個削減係咪啊，鮑生？ 因为我们接触到的大部分都是西方左翼的媒体，而甚至可能都是一些叫做高学历知识界的意见领袖的文章或者意见，但实际上的西方人包括美国人是很 shallow 的，就是我经常说很浅薄，好像你说 完全不懂的， 是的。因为我举一个例子，即是都讲了很久之前，十几二十年来，那有些即是我的 hobbies 玩 board game 的朋友就过来香港，咁我以為咧，嗰啲都係大家玩 board game 嘅外國人咧，應該都有起碼嘅知識水平啊，或者品味啦。咁但係玩完之後，咁佢哋想去邊咧？佢哋係想去廟街嘅，去 Temple Street。咁我都覺得突一突啦。咁你有乜好行咧？又熱啊，又逼人。咁去到咧，其實佢哋最後都係揀啲假撈或者假嘅名牌錶。嗱，依個例子雖然咧聽落去咧。就好似即係風馬牛不相及咁，但我嘅感受就係、其實呢班外國人去到尾真係 follow the money， 佢面對佢唔會問咩，我哋成日以為西方尊重知識產權，其實係錯嘅，佢哋都係咧中意平價貨，中意咧假冒嘅名牌，佢哋中意虛榮，一模一樣，佢哋都係戴假撈，因為翻到佢哋嗰啲國家內陸嘅地方， 佢哋根本咧啲人咧都分唔到咩叫真咩叫假，甚至咧可能淨係見到你金光閃閃嘅，佢哋已經覺得係噶啦。咁啊，啲美國人啊 ，in a way 好似你話都有啲蠢嘅，對於呢啲分辨嘅能力。我當然講緊十幾二十年前啦。咁但係呢樣你就知道，其實喺西方所謂 engage 中國嘅過程裏面，最先吸引嘅其實就係呢啲廉價嘅好處。另外一樣嘢就係色，就係財色兩樣嘢。咁啊，無數嘅所謂中國留學生啊、移民嘅大媽啊、梅毒嘅例子啊，大家都有目共睹咧。就喺呢十幾二十年嚟咧，財色兩樣嘢咧，已經將成個西方嘅領導地位咧拱手相讓咗噶啦，已經 腐蝕咗嚇。 係啊， 第三咧就係、是、 係啊， 第三咧就係中國而家一啲城市表面睇嘅基建，包括高鐵，包括上海陸家嘴、浦東嗰啲高樓大廈，包括咧去到深圳華強路。福田啊，嗰三千万人口啊，嗰啲咧系非常之先进嘅硬件啊。另外咧，唔止系二线城市、三线城市都系，系咪啦？而家你嗰个美国啊，同埋西方啊，对中国成个政策啊，可以讲啊，近三十年由呢个克林顿开始，尤其咧系已经系咁、 啊。我同意啊，陶生，因为咧，佢哋美国人咧、西方咧，佢唔知道中国共产党咧埋线之深啊。即係數以唔係年計，係數以十年計。嗱，舉一個例子啊，即係我哋喺上年啦評論美國總統大選，呢個民主黨嘅副總統候選人華茲，當時咧就係喺中國大陸做嗰啲教師，就係攞嚟交流嘅。咁啊有個女學生當時同佢咧發生戀情嘅，後來咧咁佢就始亂終棄翻咗佢啦。咁呢後來呢個女學生變咗大媽之後咧，仲喺度咧津津樂道啊，仲將呢段事咧發俾傳媒知道。你諗下，其實點會啊有可能性啊一個外籍教師喺中國大陸可以同一個女學生咁樣去發生啲自由戀愛嘅戀情啊？喺中國大陸所有嘢都係安排。嗱，如果咧大家咧即係知道咧喺中國大陸做生意咧，特別係外國嘅公司，一定有人咧好好招呼呢啲重要握到權力嘅人物。所謂茶煙飯酒，嗱未必係實際上嘅金錢利益啊，因為實際金錢利益咧，對於啲外國人嚟講咧，可能係好禁忌，或者佢哋咧覺得會有證據在手。但係咧，即係你話嗰啲招待啊、夜晚黑嘅夜生活啊、女人啊之類咧，真係咧有專人服侍。呢啲咧就係其實好多時頭先我所講，你唔好以為西方人咧個個咧都係呢個道德嘅代表，唔係個個都尊重咧呢啲知識產權一樣。其實去到呢啲最基本嘅人類嘅慾望啊，佢哋係冇分別嘅。但係中國共產黨就好洞悉呢樣嘢，即係所謂喺北上廣嘅大城市，其實呢啲係已經係公開秘密，甚至其實更加多喺二三線嘅城市嗰部分咧，先至係更加冇人管、冇人理。所以佢哋咧喺呢啲地方咧做咗好多深耕細作啊。財色兩方面，再加埋呢啲咁嘅關係網咧，埋咗好深。華茲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即係其實無數嘅呢啲人咧，將來佢哋就係呢啲企業嘅高管同埋 CEO。嗱，佢哋唔係話一定針對個 CEO 落手嘅，你可能係細細一個部門嘅 supervisor， 佢哋已經當你上賓咁招待，跟住咧俾你享受喺美國，特別係中西部，你哋從來未見過嘅呢啲大場面，天上人間啊！財色美女，呢啲人將來可能會變成咧，即係人事部嘅主管啦，甚至 CEO 一樣。佢喺中國嘅呢啲埋線咧，就係咁樣翻嚟。所以你而家就算你點樣所謂圍堵中國，所謂同中國 engagement 冇用，因為佢哋呢啲關係咧已經係深不可深報，你諗唔到啊！啊，華茲嗰種例子就係、 是、美國咧，佢嘅利益集團同埋權力嘅結構係好複雜嘅。啊，譬如話嗱，我講三十年來。你而家中國話咧，係整咗個叫做幕後黑手咧，啊呢個2019、2020年啊嗰個香港個民運啊一個咧後邊啊你話噶啦嚇，咁啊美國咧駐香港嘅領事館啊嚇點樣去影響下一代啊，接觸香港嘅民主派嘅議員啊等等啊，咁咧中國對呢方面嚟講係絕對唔鬆手啊，啊當佢覺得你喺處滲透緊、影響緊我嘅下一代嘅時候咧，佢換一張面孔嘅。啊！佢嗰陣時係拍台拍凳嘅，換火者必自焚嘅。但係咧，當佢要滲透你嘅時候咧，佢另外嗰張面孔和顏悦色到喺個天嗰度嘅月光可以摘落嚟嘅。咁啊，因為佢對美國喺呢方面個社會同埋權力結構咧個了解咧係有相當嗱，雖然佢亦都唔係話了解得好透徹， 之但係佢對你嗰個身體狀況嘅了解，遠遠多於你美國啊各個階層對中國嘅了解。因為咧，你美國不屑去了解，因為你美國下一代咧啊嗰個知識啊嚟講係好狹窄，同埋咧你嗰個 DEI 啊同埋左交咧係令到你係越嚟越咧係淨係望住自己嘅生殖器。每一個人生出嚟，你到底有呢個陽具啊，定係有陰道？陽具同埋陰道點解可以咧係互相交換？然後咧應唔應該咧係對呢個變性人係提供咩乜？講埋呢啲咁嘅嘢咧，呢、這個正中中國下懷，係嘛？咁所以咧，就而家其實喺呢方面嚟講咧，係對中國極之有利。呢、這個唔淨止係華資，喺美國嘅知識界，例如最近有一個咧美國國家級嘅經濟學顧問，佢嘅名叫 Jeffrey Sachs， 叫薩克斯。萨克斯咧系曾经啊，吓佢早年系对呢个苏联解体之后啊，教呢个咧俄国咧系展开震荡疗法啊。呢个人咧，你望落咧，佢系又好有书卷气，戴眼镜。佢同嗰啲咧咩 Donald Trump 啊啊嗰只咧啊嗰只哇哇嗰只战斗格唔同，亦都同华兹嗰只咧面目唔同。佢望落去咧系侃侃而谈，佢咧不断去话，其实美国咧系孤立中国系错嘅。中國咧係行翻佢嗰條獨立自主啊，個經濟之路佢崛起啊，不能夠阻擋嘅。錯嘅咧係美國。嗱、這、呢個叫薩克斯咧，佢有冇收過中國錢咧？呢、這個係另一個話題。但係咧嗱，佢長期嚟講對咗中國嘅經濟嘅分析啊，美中之間啊啊點樣你俾佢加入世貿啊，然後咧誒對於美國啊嗰個經濟啊，同埋你嗰個誒長年嗰個影響啊嚇，你話中國咧係對世界啊？嗰、那個整體嘅經濟有一個穩定嘅力量，佢不斷去講去講，而且咧睇美國嘅知識界同埋咧喺民主黨裏面咧係有一定嘅影響力。嗱、這個咧實各個階層深耕細作咧都有佢嘅代言人，而且你唔好以為呢啲代言人個個係收錢係五毛，有啲係真信嘅。真信咧當然你睇到美國而家通街係食嗰啲乜芬太尼、喪屍、露宿。加拿大温哥华嗰种嘅大麻合法化，你觉得中国会咩？系咪一班咁嘅懒鬼？系嘛，个个咧就要最低工资，就唔肯去做嘢。你睇下人哋郑州富士康，你睇而家中国人嗰种咧系开工死挨烂底嗰种唔需要共产党去布局。喺每一个中国人血汗工厂里边，佢嗰种奴隶性啊，吓、那、嗰个 DNA 咧系由秦始皇建筑万里长城以来就遗传到而家。啊、所以你可以讲又唔可以讲话中共系咁叻，喺内部嗰度摧毁你，系你自己欧洲加美国咧，系你自己喺里边系放弃啦。而家我哋睇欧洲，欧洲系一个咧系非常之可笑嘅第三势力。嗱，而家欧洲同埋 Donald Trump 之间嘅拗系咩咧？点解你要我加军费？点解我要你加军费啊？因为你咁多年来啊食我嘅住我嘅，而家你行一条咧好多个国家行一条左翼嘅道路，可能我而家要加翻关税。嘈嚟嘈去，欧洲你自己要检讨下，近呢20年，你系享受咗中国制造嘅低通胀，经济方面你系占中国便宜，能源方面你以默克莱夫人为首嘅德国系享受咗普京向你提供嘅天然气同埋石油嗰个低廉嘅啊嗰个能源嗰个供应，然后军事方面。然后你就由美国同你找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以欧洲你包括德国啊法国你梗係赢啦。你梗係可以喺度拍法国电影飲咖啡啦。你梗係可以啊围炉取暖啊喺度讲啊呢个叫德国哲学康德啊叔本华啊然后点样反省你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罪行呢因为你全部唔使钱㗎嘛。係咪咁而家唔系反你台嘛。而家你突然间发现哇，而家中国嘅电动汽车哇，如果低关税咁样产能啊，系倾销啊，乜你今日先知咩？系嘛，你呢班白痴系嘛？喂，而家 Donald Trump 话唔该你计数，系嘛加关税？呢、这个世界冇白食白住啊，白使噶，系嘛？大富豪包明星啊，都系阶段性噶。我唔可以你伸手要 Hermes 啊，要 Chanel 啊，然后咧系要到你80岁啊，呢条数要找啊，咪就咁简单咯，系嘛？咁而家咪就系啦。而家夢醒時分完，你發現對方中國已經殺斗成兵，啱啦！啊，呢、這個唔係共產黨特別邪惡，係你自己特別蠢，係嘛？所以咧，我就係話，我一早講過，左膠衰過共產黨，我講嘅，係嘛？衰過咧，因為你蠢咧，而且又 arrogant， 又覺得你自己咧係300年來現代文明嘅化身，對付呢啲咁蠢嘅人啊！啊，如果我係你西方嘅敵對勢力啊，你打開道門銀行啊嗰道門入我攞，我點解唔攞？啊，你而家仲打開道門俾人入攞緊啊，係嘛？呢啲乜加入世貿啊？呢啲嘢佢會遵守條款咩？唔該你温下歷史啦，係嘛？你克林顿啊、希拉里啊、奥巴马、布殊两父子啊，系咪？全部都有份、啊，个个都有份、啊。哈佛大学教授啊、MIT 啊、帕克莱啊、荷里活啊，吓、啊，同埋咧，而家呢啲呢个 CNN 啊，你而家净系讲嚟讲去，咪就打压人权咯、啊。新疆嗰度咧系血连，系又点先？系又 so what？ 你会唔会用啊？你梗系会买啦、啊。系咪你咪讲一套做一套咯？1950年嘅时候，麦卡锡就系问你呢班左翼 ，Who lost China？ 系咪？然后喺里边咧展开咧，系对苏联共党啊嗰个间谍啊嗰个渗透，包括喺啊呢个原子物理学界里边啊嗰啲咁嘅诶间谍，就将呢罗森堡夫妇咧系判处死刑。跟住你又话呢啲系极右，系咪？唔应该残害人权。所以咧喺呢个层面嚟讲咧，中国可以讲系睇住美国嚟一啖一啖嚟食啊，系嘛？ 历史都系不断重复噶啦。你提到绥靖政策喺二次大战之前，整个西方包括美国，何尝唔系喺度绥靖紧纳粹德国，甚至系日本咧？呢样咧系不断重复嘅。而家嘅情况咧，嗱，我即系举翻啲具体啲嘅例子，即系你话欧洲啊，美国又好，其实系活该嘅。你谂下。夏天嘅時候，整個巴黎根本就冇人做嘢，全部人去咗度假。咁啊，美國人願唔願意入嗰啲血汗工廠咧？連富士康都請唔夠工程師，連呢個 Apple 都未必可以喺美國設廠啦。咁但係中國嘅工人咧，仲係收緊4000蚊唔夠，或者甚至更少嘅人工，而且仲有大量嘅工人冇工開啊，日日咧就喺度坐喺度咧等嗰啲人招工，一模一樣。西方而家享受咗超過20年咧，呢啲咁嘅升平日子啊，佢哋嘅成代人咧由中產變成富裕，享受緊中國嘅廉價貨品啊，俄羅斯嘅廉價燃料。你諗下，美國人而家收緊嘅人工係幾多錢咧？係世界上首屈一指嘅。雖然佢哋物價都唔平，但係如果佢哋得到中國噶嘅呢啲日用品啊，或者係佢哋嗰種資金啊。其实美国人真的过住一个咧好富裕的日子嘅，啊，美国你有冇穷人呢？有，但系唔系嗰班人。咁所以你谂下，西方人咧系呢十几廿年来咧透支咗呢个佢哋嘅生活好多嘅红利。呢啲红利其实要找数，即系话咧，我哋成日都话出得嚟行，预咗要还。咁有啲时候我都黑心噶，我都觉得中国咧就好似民主党咁讲，拱手相让， 黑心嘅， 啊，拱手相让有时唔系。我真係講得衰啲，我都講過，唔怕重複，就係如果真係有戰爭，早打不如遲打，因為咧， 你講得啱。 依部分咧，其實你睇到條路咧，唔好話不出10年啦，其實喺5年之內咧，已經可能咧，即係發展落去，一場避免唔到呢場戰爭。其實越後嘅發展咧，即係話咧，只不過呢場戰爭會更加拖延，同埋呢個規模更加大啫嘛。嗱，而家即係難聽啲講。美國有個最後的機會，或者西方最後的機會，就是將這場戰爭終止。終止的方法很簡單，我不講具體，舉回歷史。你咪將希特拉崛起的時候，佢又起緊坦克車，啊，喺度研究緊核彈的階段的時候，未發動呢個波蘭的閃電戰之前，你咪出兵將佢剿滅咯。講完啦，喺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前，轟炸東京咯，將佢嘅聯合艦隊，東 需要 將佢聯合艦隊殲滅咯。咁咪冇呢個所謂大東亞戰爭咯，冇3年8個月咯，唔使8年抗戰咯。咁點解唔做啊？點解要等到見到棺材之後流眼淚先至8年抗戰啊？點解要偷襲完珍珠港，你哋先至慢慢反攻啊？唔緊要嘅，啊，唔緊要嘅，我哋生命好短，可能咧都係食多10年8年，未必見到咁嘅日子。但係讀歷史嘅就會問點解咯？ 呢啲咧就係各位要聽風雲谷嘅理由，係唔需要聽海外一啲咧被左膠洗咗腦嘅所謂嘅黃絲 KOL， 因為佢哋係唔識嘢嘅。我可以話俾你聽，係咪啊？風雲谷之存在嘅理由，因為我獨立，因為咧我不受任何偏見嘅影響，我係就事實 同埋理性咧，係去講下我認為係真實同埋咧係科學準確嘅推論，係咪？我不帶情緒 ，OK， 係嘛？ 冇錯。嗱，你諗下，就算係俄烏戰爭嘅例子一模一樣，同普京交朋友，你同佢買天然氣，你幫即係同俄羅斯所謂有 engagement， 最後點咧？最后咪日后系一场战争，最后呢场战争亦都耗费晒北约同埋美国嘅资源啦。即系如果呢场战争避免唔到嘅时候，系咪应该先发制人咧？系嘛？呢个就系即系最简单嘅即系结论啦。 第一就是、如果中国香港特区坚持要将所有殖民地嘅街名改晒简体字同埋中文，啊董建华大街啊呢、這个叫江泽民纪念医院，请便。我落得啦，系咁嘅趋势发生，系咪？系嘛？呢个第一，吓第二，吓就系如果你继续要使用中国制造，你觉得华为嗰个手提电话同埋 Tesla 好渣好用，啊用多啲，使多啲，系咪？啊，所以咧，啊呢个世界我点解话我觉得系鼓吹崇优咧？崇优咧就系咧，你一定要咧个人咧头脑清醒，做一个聪明人。做一个咧有品味嘅人，然后咧远离嗰啲蠢人，远离嗰啲咧系恶俗嘅人，啊嗰啲冇常识啊，冇逻辑啊，我话知你读几多个 PhD 嗰啲人系嘛，啊所以喺呢个乱世里边咧，即系要保持清醒嘅头脑啊，系独立嘅思考系好重要。你而家睇下美国佬而家喺度嘈，嘈咩啫？抵你死啦，系咪啊？你睇而家英国啦，系咪暴动啦？呢几日又啊呢个巴黎啊，巴塞隆拿。啊！呢啲咁嘅穆斯林啊，啊呢啲咁嘅少數族裔，而家咧係出到嚟啊！而家咧係要問你攞錢啊！妹仔大過主人婆啊！啊！你睇下德國啊，懟你水咯，係咪啊？好啊，你咪收容多啲難民咯，你咪用多啲 Made in China Tamil 咯，係嘛？你咪用多啲廉價品咯。香港特區啊，你咪改曬嗰啲殖民地啊，係英國啲街名啊，你快啲用簡體字啦！啊！快啲咧，系将威尔斯亲王医院改造叫董建华纪念医院，啊皇后大道改为邓小平大街，快啲做，千祈唔好唔做，系嘛？所以咧，即系你话，唉，即系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呢十个字，喺二十年前，你估真系夸下海口乱噏噶啦。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睇《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下一集再见。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的订阅人数已经超过了40万了，感激海内外的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为了回馈大家，我们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的内容，现在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的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的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和爆Sir会以轻松的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还有收费会员专属的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啊，我呢三年啊，尤其呢一年啊，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街边嗰度叫阿曹生，我好中意睇你风云谷嘅，你可以问佢香港点，全部都系头领嚟， 领头， 全部都系话个市系死晒，咁可想而知啦，系嘛？啊，由自入兴啦。你而家住喺香港，一个擘大眼、人人讲大话或者被讲大、被逼讲大话嘅城市。 咁讲唔可以话佢哋讲大话嘅，唔讲得 真话，一系沉默，系咪？ 系啊。 咁嘅比较之下，周围以前衰过你或者你睇唔上眼嘅地方，咩台湾啊、泰国啊、吉隆坡、马来西亚，全部都系天堂啊！同埋要承认黑白之间系有好多丰富嘅色彩。这个世界没有说一个绝对好和坏，尤其在政治世界里面，你以对一个人的喜恶，他是不是玩女人，他是不是有官司，你一定是会令到你失去了一个真的科学和客观的一个看法。我有时喜欢挑逗，我歧视蠢人。